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417大唐三藏法师玄奘奉诏译第二分出注品第19-2。复次善现，如问如是大乘为何所住者？善现，如是大乘都无所住，所以者何？以一切法皆无所住。何以故？诸法住处不可得故。善现，如是大乘以无所得而为方便，住无所住。善现，如法界非住非不住，所以者何？以法界自性无住无不住。何以故？法界自性，法界自性空故。大乘一耳，非住非不住。善现，如真如实际不思议界、安隐界、极境界、断界、离界、灭界，非住非不住，所以者何？以真如自性乃至灭界自性无住无不住。何以故？真如自性，真如自性空，乃至灭界自性，灭界自性空故。大乘一耳，非住非不住。善现，如色非住非不住，所以者何？以色自性无住无不住。何以故？色自性，色自性空故。大乘一耳，非住非不住。善现，如受想行识非住非不住，所以者何？受想行识自性无住无不住。何以故？受想行识自性，受想行识自性空故。大乘一耳，非住非不住。善现，如眼处非住非不住，所以者何？以眼处自性无住无不住。何以故？眼处自性，眼处自性空故。大乘一耳，非住非不住。善现，如耳鼻舌身意处非住非不住，所以者何？以耳鼻舌身意处自性无住无不住。何以故？耳鼻舌身意处自性，耳鼻舌身意处自性空故。大乘一耳，非住非不住。善现，如色处非住非不住，所以者何？以色处自性无住无不住。何以故？色处自性，色处自性空故。大乘一耳，非住非不住。善现，如声香味触法处非住非不住，所以者何？以声香味触法处自性无住无不住。何以故？声香味触法处自性，声香味触法处自性空故。大乘一耳，非住非不住。善现，如眼界非住非不住，所以者何？以眼界自性无住无不住。何以故？眼界自性，眼界自性空故。大乘一耳，非住非不住。善现，如耳鼻舌身意界非住非不住，所以者何？以耳鼻舌身意界自性无住 无不住，可以过。耳鼻舌身意界自性，耳鼻舌身意界自性空过。大乘一耳，非住，非不住。善现，如色界非住非不住，随者何？以色界自性，无住无不住，何以故？色界自性，色界自性空故。大乘一耳，非住非不住。善现，如声香味触法界，非住非不住，随者何？以声香味触法界自性，无住无不住，何以故？声香味触法界自性，声香味触法界自性空故。大乘一耳，非住非不住。善现，如眼识界非住非不住，随者何？以眼识界自性，无住无不住，何以故？眼识界自性，眼识界自性空故。大乘一耳，非住非不住。善现，如耳鼻舌身意识界，非住非不住，随者何？以耳鼻舌身意识界无住无不住，何以故？耳鼻舌身意识界自性，耳鼻舌身意识界自性空故。大乘一耳，非住非不住。善现，如眼处非住非不住，随者何？以眼处自性，无住无不住，何以故？眼处自性，眼处自性空过。大乘一耳，非住非不住。善现，如耳鼻舌身意处非住非不住，随者何？以耳鼻舌身意处自性，无住无不住，何以故？耳鼻舌身意处自性，耳鼻舌身意处自性空故。大乘一耳，非住非不住。善现，如眼处为缘所生诸受，非住非不住，随者何？以眼处为缘所生诸受自性，无住无不住，可以过。眼处为缘所生诸受自性，眼处为缘所生诸受自性空过。大乘一耳，非住非不住。善现，如耳鼻舌身意处为缘所生诸受，非住非不住，随者何？以耳鼻舌身意处为缘所生诸受自性，无住无不住，何以故？耳鼻舌身意处为缘所生诸受自性，耳鼻舌身意处为缘所生诸受自性空过。大乘一耳，非住非不住。善现，如梦境非住非不住，随者何？以梦境自性，无住无不住，何以故？梦境自性，梦境自性空过。大乘一耳，非住非不住。善现，如幻视、阳焰、响、相、光影、空花、变化，非住非不住，随者何？以幻视乃至变化自性，无住无不住，何以故？幻视乃至变化自性，幻视乃至变化自性空过。大乘一耳，非住非不住。善现，如布施波罗蜜多非住非不住，随者何？以布施波罗蜜多自性，无住无不住，何以故？布施波罗蜜多自性，布施波罗蜜多自性空故。大乘一耳，非住非不住。 善现，如净戒、安忍、精进、净律、般若波罗蜜多，非住非不住，所以者何？以净戒、安忍、精进、净律、般若波罗蜜多自性，无住无不住，何以故？净戒、安忍、精进、净律、般若波罗蜜多自性，境界安忍精进净律般若波罗蜜多自性空果，大乘一耳，非住非不住，善现，如内空非住非不住，所以者何？以内空自性，无住无不住，何以故？内空自性，内空自性空果，大乘一耳，非住非不住，善现，如外空、内外空、空空、大空、圣意空、有为空、无为空、毕竟空、无际空、散无散空、本性空、自共相空、一切法空、不可得空、无性空、自性空、无性自性空，非住非不住，所以者何？以外空乃至无性自性空自性，无住无不住，何以故？外空乃至无性自性空自性，外空乃至无性自性空自性空故，大乘一耳，非住非不住，善现，如四念住非住非不住，所以者何？以四念住自性，无住无不住，何以故？四念住自性，四念住自性空过，大乘一耳，非住非不住，善现，如四正断、四身足、五根、五力、七等觉知、八圣道之，非住非不住，所以者何？以四正断乃至八圣道之自性，无住无不住，何以故？四正断乃至八圣道之自性，四正断乃至八圣道之自性空故，大乘一耳，非住非不住，善现，乃至如佛实力，非住非不住，所以者何？以佛实力自性，无住无不住，何以故？佛实力自性，佛实力自性空故，大乘一耳，非住非不住，善现，如四无所谓、四无碍解、大慈大悲大喜大舍、十八佛不共法，非住非不住，所以者何？以四无所谓乃至十八佛不共法自性，无住无不住，何以故？四无所谓乃至十八佛不共法自性，四无所谓乃至十八佛不共法自性空故，大乘一耳，非住非不住，善现，如欲留者恶趣生，非住非不住，所以者何？以欲留者恶趣生自性，无住无不住，何以故？欲留者恶趣生自性，欲留者恶趣生自性空故，大乘一耳，非住非不住，善现，如依来者贫来生，不还者欲界生，大菩萨自利生，阿罗汉独觉如来后有生，非住非不住，所以者何？以一来者贫来生，乃至如来后有生自性，无住无不住，何以故？一来者贫来生，乃至如来后有生自性，一来者贫来生，乃至如来后有生自性空故，大乘一耳，非住 非不住。善现如欲流，非住非不住。随者何？以欲流自性，无住无不住。何以故？欲流自性，欲流自性空故。大乘一耳，非住非不住。善现如一来不还，阿罗汉、独觉、菩萨、如来，非住非不住。所以者何？以一来乃至如来自性，无住无不住。何以故？一来乃至如来自性，一来乃至如来自性空故。大乘一耳，非住非不住。善现如名字、假想、施设、言说，非住非不住。所以者何？以名字、假想、施设、言说自性，无住无不住。何以故？名字、假想、施设、言说自性，名字、假想、施设、言说自性空故。大乘一耳，非住非不住。善现如无生无灭，无染无净，无相无为，非住非不住。所以者何？以无生无灭，无染无净，无相无为自性，无住无不住。何以故？无生无灭，无染无净，无相无为自性，无生无灭，无染无净，无相无为自性空故。大乘一耳，非住非不住。善现有此因缘，如是大乘虽无所住，而以无二为方便故，住无所住。善现有此因缘，如是大乘虽无所住，而以无二为方便故，住无所住。佛此善现，汝问谁复乘是大乘而出者？善现都无乘是大乘出者。何以故？善现若所成乘，若能成者，若识若处，如是一切皆无所有，不可得故。所以者何？以一切法皆无所有，都不可得，如何可言有所乘乘？有能乘者，乘识乘处，故不可说识有乘是大乘出者。何以故？善现我无所有，不可得故，乘大乘者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毕竟净故，如是有情乃至见者亦无所有，不可得故，乘大乘者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毕竟净故。善现法界无所有，不可得故，乘大乘者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毕竟净故。真如实际不碎界、安隐界等亦无所有，不可得故，乘大乘者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毕竟净故。善现色无所有，不可得故，乘大乘者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毕竟净故。受想行识亦无所有，不可得故，乘大乘者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毕竟净故。善现眼处无所有，不可得故，乘大乘者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毕竟净故。耳鼻舌身意处亦无所有，不可得故，乘大乘者亦不可得。所以者何？毕竟净故。善现色处无所有，不可得故， 成大成者亦不可得，随者何？毕竟禁锢声香味触法处亦无所有，不可得故，成大成者亦不可得，随者何？毕竟禁锢善现眼界无所有，不可得故，成大成者亦不可得，随者何？毕竟禁锢耳鼻舌身意界亦无所有，不可得故，成大成者亦不可得，随者何？毕竟禁锢善现色界无所有，不可得故，成大成者亦不可得，随者何？毕竟禁锢声香味触法界亦无所有，不可得故，成大成者亦不可得，随者何？毕竟禁锢善现眼识界无所有，不可得故，成大成者亦不可得，随者何？毕竟禁锢耳鼻舌身意识界亦无所有，不可得故，成大成者亦不可得，随者何？毕竟禁锢善现眼处无所有，不可得故，成大成者亦不可得，随者何？毕竟禁锢耳鼻舌身意处亦无所有，不可得故，成大成者亦不可得，随者何？毕竟禁锢善现眼处为缘所生诸受无所有，不可得故，成大成者亦不可得，随者何？毕竟禁锢耳鼻舌身意处为缘所生诸受亦无所有，不可得故，成大成者亦不可得，随者何？毕竟禁锢善现布施波罗蜜多无所有，不可得故，成大成者亦不可得，随者何？毕竟禁锢境界安忍精进静虑般若波罗蜜多亦无所有，不可得故，成大成者亦不可得，随者何？毕竟禁锢善现内空无所有，不可得故，成大成者亦不可得，随者何？毕竟禁锢外空内外空空空大空圣意空有为空无为空毕竟空无际空散无散空本性空自共相空一切法空不可得空无性空自性空无性自性空亦无所有，不可得故，成大成者亦不可得，随者何？毕竟禁锢善现思念住无所有，不可得故，成大成者亦不可得，随者何？毕竟禁锢四正断四神足五根五力七等觉知八圣道之亦无所有，不可得故，成大成者亦不可得，随者何？毕竟禁锢善现乃至佛实力无所有，不可得故，成大成者亦不可得，随者何？毕竟禁锢似无所谓似无碍解大慈大悲大喜大舍十八佛不共法亦无所有，不可得故，成大成者亦不可得，随者何？毕竟禁锢善现欲留者无所有，不可得故，成大成者亦不可得，随者何？毕竟禁锢一来不还阿罗汉独觉菩萨如来亦无所有，不可得故，成大成者亦不可得，随者何？毕竟禁锢善现欲留果无所有，不可得故，成大成者亦不可得，随者何？毕竟禁锢 一来不还阿罗汉果，独觉菩提，一切菩萨摩萨行，诸佛无上正等菩提亦无所有，不可得故。成大乘者亦不可得，随者何？毕竟净故。善现，一切智无所有不可得故，成大乘者亦不可得，随者何？毕竟净故。道相智，一切相智亦无所有不可得故，成大乘者亦不可得，随者何？毕竟净故。善现，无生无灭，无染无净，无相无为，无所有不可得故，成大乘者亦不可得，随者何？毕竟净故。善现，前后中寂，无所有不可得故，成大乘者亦不可得，随者何？毕竟净故。善现，若往若来，无所有不可得故，成大乘者亦不可得，随者何？毕竟净故。善现，若行若住，无所有不可得故，成大乘者亦不可得，随者何？毕竟净故。善现，若死若生，无所有不可得故，成大乘者亦不可得，随者何？毕竟净故。善现，若增若减，无所有不可得故，成大乘者亦不可得，随者何？毕竟净故。复则善现，此中何法不可得故？说不可得。善现，此中法界不可得故？说不可得。真如实际不思议界、安隐界等亦不可得故，说不可得。所以者何？以法界等非已可得，非当可得，非现可得，毕竟净故。善现，不施波罗蜜多不可得故，说不可得。境界乃至般若波罗蜜多亦不可得故，说不可得，随者何？以不施波罗蜜多等，非已可得，非当可得，非现可得，毕竟净故。善现，内空不可得故，说不可得。外空乃至无性自性空亦不可得故，说不可得。随者何？以内空等非已可得，非当可得，非现可得，毕竟净故。善现，四念住不可得故，说不可得。四正断乃至八圣道之亦不可得故，说不可得。随者何？以四念住等非已可得，非当可得，非现可得，毕竟净故。善现，乃至佛实力不可得故，说不可得。似无所谓，乃至十八佛不共法亦不可得故，说不可得。所以者何？以佛实力等非已可得，非当可得，非现可得，毕竟净故。善现，欲留者不可得故，说不可得。一来乃至如来亦不可得故，说不可得。所以者何？以欲留者等非已可得，非当可得，非现可得，毕竟净故。善现，欲留果不可得故，说不可得。一来果乃至诸佛无上正等菩提亦不可得故，说不可得。所以者何？以欲留果等非已可得，非当可得，非现可得，毕竟净故。善现，无生无灭，无染无净，无相无为，不可得故，说不可得。所以者何？ 以无生等非一可得，非当可得，非现可得，毕竟尽故。善现，初地不可得故，说不可得，乃至第十地亦不可得故，说不可得。所以者何？以初地等非一可得，非当可得，非现可得，毕竟尽故。善现，此中云何十地？为静观地、种性地、第八地、具见地、薄地、离欲地、语伴地、独觉地、菩萨地、如来地，是为十地。善现，内空中初地不可得故，说不可得，乃至无性自性空中初地不可得故，说不可得，内空中第二地乃至第十地不可得故，说不可得，乃至无性自性空中第二地乃至第十地不可得故，说不可得。所以者何？亦于此中初地等非一可得，非当可得，非现可得，毕竟尽故。善现，内空中成熟有情不可得故，说不可得，乃至无性自性空中成熟有情不可得故，说不可得。所以者何？亦于此中成熟有情非一可得，非当可得，非现可得，毕竟尽故。善现，内空中严净佛土不可得故，说不可得，乃至无性自性空中严净佛土不可得故，说不可得。所以者何？亦于此中严净佛土非一可得，非当可得，非现可得，毕竟尽故。善现，内空中无眼不可得故，说不可得，乃至无性自性空中无眼不可得故，说不可得。所以者何？亦于此中无眼非一可得，非当可得，非现可得，毕竟尽故。如是善现，诸菩萨摩诃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虽观诸法皆无所有，都不可得，毕竟尽故。无成大乘而出住者，然无所得而为方便成于大乘，彼三界生死中出，至一切智智中住，穷未来际利乐有情。第二分，超圣品第二十之一。儿时具寿善现白佛言：世尊，言大乘，大乘者超胜一切世间天人阿苏罗等，最尊最圣最上最妙。世尊，如是大乘与虚空等，犹如虚空普能容受无量无数无边有情，大乘一耳，普能容受无量无数无边有情。世尊，由此缘故，菩萨摩诃萨大乘即是一切智智乘。世尊，又如虚空无来无去无住可见，大乘一耳，无来无去无住可见，无动无住故名大乘。世尊，又如虚空前后中际皆不可得，大乘一耳，前后中际皆不可得，三世平等超出三世，故名大乘。佛告善现：如是如是如如所说，善现，诸菩萨摩诃萨大乘者为六波罗蜜多，即是 布施、精进、安忍、精进、净虑、般若波罗蜜多。复次善信，诸菩萨摩萨大乘者，为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复次善信，诸菩萨摩萨大乘者，为一切陀罗尼门、一切三摩地门及诸三摩地，即是见行三摩地，乃至无染着如虚空三摩地。复次善信，诸菩萨摩萨大乘者，为四念住乃至十八佛不共法。善信，如是等无量无数无边功德，当知皆是菩萨摩萨大乘。复次善信，如说大乘超胜一切世间天人阿苏罗等，最尊最圣最上最妙者，如是如是，如如所说善现。此中何等说明一切世间天人阿苏罗等？所谓欲界、色无色界。善现，若欲界是真如，非虚妄，无变异，不颠倒，是时是地，如所有性，一切长恒，无变无异，有实性者，则此大乘非尊非圣非上非妙，不能超胜一切世间天人阿苏罗等。善现，以欲界是所计，是假合，有牵动，乃至一切无常无恒，有变有异，都无实性故，此大乘是尊是圣是上是妙，超胜一切世间天人阿苏罗等。善现，若色无色界是真如，非虚妄，无变异，不颠倒，是时是地，如所有性，一切长恒，无变无异，有实性者，则此大乘非尊非圣非上非妙，不能超胜一切世间天人阿苏罗等。善现，以色无色界是所计，是假合，有牵动，乃至一切无常无恒，有变有异，都无实性故，此大乘是尊是圣是上是妙，超胜一切世间天人阿苏罗等。复次善现，若色是真如，非虚妄，无变异，不颠倒，是时是地，如所有性，一切长恒，无变无异，有实性者，则此大乘非尊非圣非上非妙，不能超胜一切世间天人阿苏罗等。善现，以色是所计，是假合，有牵动，乃至一切无常无恒，有变有异，都无实性故，此大乘是尊是圣是上是妙，超胜一切世间天人阿苏罗等。善信，若受想行识是真如，非虚妄，无变异，不颠倒，是时是地，如所有性，一切长恒，无变无异，有实性者，则此大乘非尊非圣非上非妙，不能超胜一切世间天人阿苏罗等。善现，以受想行识是所计，是假合，有牵动，乃至一切无常无恒，有变有异，都无实性故，此大乘是尊是圣

人、阿苏罗等。三些以耳鼻舌身意处是所计，是假合，有牵动，乃至一切无常无恒，有变有异，都无实性故，此大乘是尊是圣，是上是妙，超胜一切世间天人阿苏罗等。不辞善行，若眼处为缘所生诸兽，是真如，非虚妄，无变异，不颠倒，是时是地，如所有性，一切长恒，无变无异，有实性者，则此大乘非尊非圣，非上非妙，不能超胜一切世间天人阿苏罗等。三现以眼处为缘所生诸兽，是所计，是假合，有牵动，乃至一切无常无恒，有变有异，都无实性故，此大乘是尊是圣，是上是妙，超胜一切世间天人阿苏罗等。善现若耳鼻舌身意处为缘所生诸兽是真如，非虚妄，无变异，不颠倒，是时是地，如所有性，一切长恒，无变无异，有实性者，则此大乘非尊非圣，非上非妙，不能超胜一切世间天人阿苏罗等。善现以耳鼻舌身意处为缘所生诸兽，是所计，是假合，有牵动，乃至一切无常无恒，有变有异，都无实性故，此大乘是尊是圣，是上是妙，超胜一切世间天人阿苏罗等。不辞善行，若法界是实有，非有者，则此大乘非尊非圣，非上非妙，不能超胜一切世间天人阿苏罗等。善现以法界非实有，是非有性故，此大乘是尊是圣，是上是妙，超胜一切世间天人阿苏罗等。善现若真如实际不思议界安隐界等，是实有，非有者，则此大乘非尊非圣，非上非妙，不能超胜一切世间天人阿苏罗等。善现以真如实际不思议界安隐界等非实有，是非有性故，此大乘是尊是圣，是上是妙，超胜一切世间天人阿苏罗等。不辞善现若布施波罗蜜多是实有，非有者，则此大乘非尊非圣，非上非妙，不能超胜一切世间天人阿苏罗等。善现以布施波罗蜜多非实有，是非有性故，此大乘是尊是圣，是上是妙，超胜一切世间天人阿苏罗等。善现若境界安忍精进净律般若波罗蜜多是实有，非有者，则此大乘非尊非圣，非上非妙，不能超胜一切世间天人阿苏罗等。善现以境界安忍精进净律般若波罗蜜多非实有，是非有性故，此大乘是尊是圣，是上是妙，超胜一切世间天人阿苏罗等。复次善现若内空是实有，非有者， 则此大乘非尊非圣，非上非妙，不能超胜一切世间天人阿苏罗等。善贤，以内空非实有，是非有性故，此大乘是尊是圣，是上是妙，超胜一切世间天人阿苏罗等。善贤，若外空内外空，空空大空胜亦空，有为空无为空，毕竟空无际空，散无散空，本性空，自共相空，一切法空，不可得空，无性空，自性空，无性自性空是实有，非非有者，则此大乘非尊非圣，非上非妙，不能超胜一切世间天人阿苏罗等。善现，以外空乃至无性自性空非实有，是非有性故，此大乘是尊是圣，是上是妙，超胜一切世间天人阿苏罗等。复次善现，若四念住是实有，非非有者，则此大乘非尊非圣，非上非妙，不能超胜一切世间天人阿苏罗等。善现，以四念住非实有，是非有性故，此大乘是尊是圣，是上是妙，超胜一切世间天人阿苏罗等。善现，若四正断，四神足，无根无力，七等觉知，八圣道之，是实有，非非有者，则此大乘非尊非圣，非上非妙，不能超胜一切世间天人阿苏罗等。善现，以四正断乃至八圣道之，非实有，是非有性故，此大乘是尊是圣，是上是妙，超胜一切世间天人阿苏罗等。复次善现，乃至若佛实力是实有，非非有者，则此大乘非尊非圣，非上非妙，不能超胜一切世间天人阿苏罗等。善现，以佛实力非实有，是非有性故，此大乘是尊是圣，是上是妙，超胜一切世间天人阿苏罗等。善现，若四无所谓，四无碍解，大慈大悲大喜大舍，十八佛不共法是实有，非非有者，则此大乘非尊非圣，非上非妙，不能超胜一切世间天人阿苏罗等。善现，以四无所谓，乃至十八佛不共法非实有，是非有性故，此大乘是尊是圣，是上是妙，超胜一切世间天人阿苏罗等。卷第417。